在世间寻觅爱侣，寻获了但求共聚，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，我偏偏又后悔，别了他原为了你，留住爱亦留住罪，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，却有他在梦里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，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，问如何下去，为何猜不对，何为爱，其实最爱只有谁，任每天如无过去，沉默里任寒风吹，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，答案可是绝对，再相聚，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，问如何下去，为何猜不对，何为爱，其实最爱只有谁，为何离别再相聚，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，问如何下去，为何猜不对，何为爱，谁让我真